一时间臭汗轰轰，工人们脱得只剩一条裤衩，满眼都是油光闪亮的裸男，骂声夹杂着吵闹声笑声。赌牌的有六个人，其他都是看热闹的。阿伟挤在人群中，他20岁左右，有一双机灵的圆眼睛。他认为自己比其他工人的品质高，因此穿着白色背心和蓝色大裤衩。阿伟见时机成熟，笑嘻嘻地对一个壮汉说， 大茂哥，我这有好看的东西，你看不看啊？ 阿伟把肩头的黄书包取下来打开，里面塞满了色情画片。大茂的眼珠子鼓起来，接过画片，用艺术的眼光欣赏着。画片十分清晰，可以说纤毫毕现。阿伟以专业导购员的身份介绍起来， 大茂哥，你瞅瞅啊， 这是欧美货， 这是日本货，咋这么黑呀？ 大茂惊喜地拿起一张黑女人的画片， 这是美国妞，来自俄亥俄州。 阿伟一本正经地说， 哼，我管你是俄亥俄鸡还鸡呀。 大茂的话引起一阵哄笑声。阿伟把大茂拉到一旁，压低嗓门说， 那几张画片就算开个眼，兄弟我还有更刺激的。 大茂盯着画片咽了咽口水问， 多少钱？ 不要钱。 啥意思啊？ 跟你换东西。 你想换啥？ 用我这五张画片还有半盒烟再加一个打火机换六个铜钱。 铜钱？ 你那天挖出来的铜钱。阿伟露出乖巧的笑容。15分钟后，阿伟从工棚出来，感觉外头的空气特别清新，真想马上扑入城外的江水里畅游一番，抓两条鱼多痛快。阿伟一边憧憬着一边撒尿，尿完了他的目光投向远处，那里是工地入口，大铁门旁边有座铁皮屋。阿伟喷着鼻子走了过去。铁皮屋大约15平方米，开着一扇门，是工地看门人的住所。看门人以前在灶房打杂，有一次工地上来了急活，工人没凑够，那人主动去帮忙，不小心让钢筋戳到了小腿，从此行动迟缓。工头把他的情况报到了上边，上边给了他一些钱，又派给了他看门的差事。阿伟走进去的时候，看门人背对房门，望着窗外的夜空。每次来到这间屋子，阿伟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变得轻微了。他清了清嗓子说， 峰哥，我来取东西。 苏峰塔没有回应，阿伟并不期待回应，只是打个招呼而已。屋子蹲下身子，把肩头的书包卸下来，然后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木箱。他吹掉箱盖的浮尘，打开，从书包里拿出刚刚换来的铜钱，放进箱子里。里边除了铜钱，还有鼻烟壶、玉珠子等物。阿伟合起箱盖，把箱子推回到床下。阿伟并不是工地的正式人员，不过他舅舅是工地上的厨子，再加上他自己特别机灵，便在工地上混了下来。阿伟掏出一盒好烟，拿出一根递给苏峰塔。苏峰塔仍然望着窗外，阿伟把香烟放到床上，自己点起一根烟，吸了一口，吐出烟雾。他默默地吸烟，似乎在享受这份宁静。香烟的火光忽明忽暗，袅袅青烟从口鼻间飘起来。偶尔，阿伟转过脸，在对方不察觉的情况下打量苏峰塔的侧面。相识了半年多，他一点都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从不跟工地上的人一起胡闹，就连那次的工伤也是悄无声息的。这个人没有一个朋友，除了阿伟。阿伟是这么认为的。阿伟还认为这个人与他一样品质比较高，甚至可以说比他阿伟品质还高，起码有一点自己就比不上。无论天气多热，这个人永远穿着黑色棉布长袖衬衫，所有的扣子都系上，立起的领子卡在脖子下面。还有一点是阿伟认为最重要的，他对他的箱子和里面的东西不感兴趣。 当初阿伟决定把箱子藏在这里时，阿伟耍了不少心眼儿。他先试着在这屋里放一点东西，看看对方的反应，然后他当面把箱子放到床下，请苏风塔帮忙照看。苏风塔只是点了一下头，他在箱子上也做了些手脚，在缝隙里夹一点碎纸片，下次打开的时候看看纸片还在不在，把收来的铜钱按照正反顺序放在箱子里，下次看顺序乱没乱。结果令他吃了一惊，他设下的机关根本没意义，箱子放在床下，别说偷，连看都没看一眼。阿伟虽然年龄不大，可他15岁就出来闯荡社会，颇有江湖经验，装孙子耍死狗是一把好手。他连自己的舅舅都不信任，却认准了苏风塔。另外他发现这个人的生活极有规律，什么时间吃饭，什么时间睡觉都是固定的。一般来说，能够形成这种习惯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当过兵，二是坐过牢。阿伟当然选择了第二种可能。正因为如此，阿伟觉得这个人更加高深莫测。阿伟吸完了一支烟，苏风塔的那支烟仍然放在床上。这时阿伟才发现苏风塔的左手边放了一本杂志。峰哥，你买的？阿伟探过身自己拿了过来，是一本医学杂志。阿伟翻了翻，目光定在其中一张彩页上，啧啧叹道，这女的胸真大。旋即抬起脸，一脸困惑地看着苏风塔。在他的印象中，苏风塔对女色采取的也是漠视态度。阿伟，苏风塔说出了今天晚上的第一句话。啊，借助窗外投来的灯光，阿伟只能看到苏风塔的额头泛起一点微光。 帮我看看这个医院。 苏风塔慢吞吞地说，指着彩页下边的三行小字，那里写着医院地址和服务热线等信息。这是苏风塔第一次向阿伟提出了要求，但在苏风塔提出要求的同时，他的神情中流露出另外一种特质，这也是阿伟感到迷惑不解的。苏风塔好像脑子受了刺激，给人一种反应迟钝的错觉。他平时的冷淡与漠然，究竟是磨砺而成的，还是一种病症？阿伟实在猜不透这个人。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峰哥，这医院怎么了？ 阿伟问。 找到医院地址，去周围看一看。 苏风塔的语调毫无起伏，像在面报纸。阿伟扫视着彩页上的内容，想知道是什么吸引了苏风塔。要说这华丽的医院大楼以及出入其中的漂亮女人，阿伟也觉得不错，可是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峰哥，你想看什么？ 随便看看。阿伟抓了抓后脑勺，差点脱口而出， 你不能自己看吗？ 仿佛知道他的问题，苏风塔的手指移到彩页右侧的照片上，用指尖轻轻敲了敲，面无表情地说， 我自己不方便去，因为这个医院的院长是我的好朋友。 阿伟险些从床边翻倒在地上，从来不吹牛的人攒的是个大野牛啊。 我告诉你， 苏风塔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阿伟， 我和院长是高中同学，我们的关系好得很。 好好好，峰哥你说的对。阿伟夸张地点着头，哎，我尿急先走了。 你进来以前不是尿过了吗？ 苏风塔的目光穿透黑暗，直直地投射到阿伟脸上。 啊， 阿伟呆立在原处。 你怎么知道？你每次尿完以后都要不停地吸凉气， 那是男人阳气不够的表现。而且你每次尿完以后还要抽烟，抽的劲儿比平时大，这个很容易看出来。平常抽一根烟耗费的时间和你尿完以后抽烟的时间有两分钟的差别。阿伟目瞪口呆，彻底傻掉了。所以你尿完以后递给我的烟我从来不接。阿伟的视线飘到床上，看了看那只香烟，难怪苏风塔不接他的烟，因为香烟上沾着他的骚气。 啊，对不起啊，风哥，我以后尿完一定洗手，再给你敬烟。 阿伟反应快，马上在脸上堆起笑容，尽管笑得有些张皇失措。他低声问： 你刚才说阳气不够，那怎么办？ 晚上别总对着那些画片折腾自己。苏风坦依然面无表情。阿伟的脸皮虽然够厚，却也红了红，嘿嘿一笑： 男人嘛，不就那么回事儿？ 都说卖啥的不吃啥，你不懂。 我知道，可就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别太过分就行，你还年轻，刚开头，要注意身子。以后混社会的路还很长，别走到半道上把自己扔在那儿。前边还有许多风景没看到。 苏风塔说到这里，语气变得幽静，眼神变得辽远空茫。 风哥，我会控制的。 要想走到尽头，你就得集中精力。为了那些破烂东西，早早毁了自己，值得吗？ 阿伟不禁感到鼻子一酸，竟然想哭。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 别忘了，去这个医院看看。 苏风塔又拍了拍杂志。 好。 阿伟拿起杂志，他已经记住了医院的名字，玉府整形美容医院。阿伟从铁皮屋出来的时候，忽然想起舅舅说过的一句话。当时苏风塔被钢筋戳伤了小腿，工地上派人调查，一天晚上舅舅对阿伟说： 我看他像是故意的。 舅舅是灶房的厨子，认识苏风塔，去搬钢筋的时候舅舅也看见了。可是阿伟认为舅舅说的是醉话，谁会把钢筋往自己腿上戳？但那天晚上阿伟有些恍惚，他觉得舅舅那天未必真的喝醉了。江沃站在窗前望着马路对面的园林，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每天来到办公室总要在窗边站一会儿，欣赏园林的风景，让思绪飘到遥远的年代。玉府整形美容医院不缺女人，这里是美女集散地，也是美女的加工厂。但江沃始终没有发现让他心动的女人。所谓心动，并不是唤起爱欲，而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随着时光流转，那种期待越来越少。实际上，江沃已经习惯不把女顾客当作人，躺在手术台上的只是一具即将被加工改造的皮囊，任凭宰割。偶尔江沃会遇到一两位顾客，能让他尽量用人的眼光打量他们，文静的面容，秀美的脸型，如果眼神中有一点古典忧郁的味道，在江沃心目中可打80分。遇到这样的顾客，江沃才愿意亲自操刀，让那80分升到100分。熟悉的叩门声唤回了江沃的思绪，他从窗前转过身，坐到办公桌后面。秋兰捧着文件夹走进来，她是护士长，聪明干练，是江沃比较信任的人，同时也是江沃精心挑选的秘书。秋兰对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只要是江沃吩咐的，他都严格执行，一丝不苟，如同一个机器加圣徒的完美组合。秋兰脸上是职业化的笑容。院长。秋兰欠了欠身，他欠身的角度永远不变，除了对江沃略有特殊外，对其他的所有人都一样。秋兰开始念日程安排表，当他念到下午4点钟的预约客人时，江沃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是骆子轩小姐亲自预约的。 是的，骆小姐要亲自拜会。 江沃嗯了声，靠着椅子背闭上眼睛。秋兰略微等了等，江沃没有进一步指示什么，便接着念了下去。中午江沃独自在餐厅吃了饭，下午便出去了。 下午3:55，一辆轿车驶入玉府整形美容医院。轿车停下后，一名年轻的助理打开车门，另一名助理护送骆子轩下了车。 三人走进电梯间，骆子轩戴着茶色太阳镜，秀发披肩，高挑的身材引人注目。到了预约楼层，电梯门打开，秋兰站在外边欠身说道： 骆小姐下午好。 骆子轩从鼻孔里喷出一口气，算是回应。秋兰在前引路： 您请这边走。 不是去江院长办公室吗？骆子轩问。 不好意思，江院长临时有事出去了，请您稍后片刻。 秋兰不卑不亢地说。 什么？ 骆子轩皱起眉头，约好的时间他怎么？ 抱歉，忽然有事需要院长亲自处理。 秋兰的语调毫无变化。骆子轩坐到接待室的时候，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 打电话让你们院长回来。 骆子轩看了看手表， 我也有事的。 好，请您稍后。秋兰欠身离去，但是再也没人理睬骆子轩了。骆子轩顽强地等到4:30，终于忍无可忍，期间助理曾出去问了3次，每次的回答都是请稍后，江院长很快就回来。骆子轩起身便走，秋兰不急不慢地追上来，仍然是职业化的笑容。 骆小姐，请您 闭嘴，天底下不是只你这一家医院可以做美容。 骆子轩怒吼。下集当中，被江沃爽约的骆子轩直奔玉府整形医院的最大对手怡美医院，他决定在那里做他的整形手术。然而在手术中却发生了离奇的医疗事故，这个曾经故意让左文为难的骆子轩也几乎变成了废人。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 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两个思想一个中心，思想一，孟德兰厂家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10年，所以今年必须有一个震撼的优惠力度带给大家。思想二，2018年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的开仓活动正式开始，而今天的中心就是本档活动单刀直入，价格一降到底， 够直接的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正是来自于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厂商零售价格是8900块钱一床，之前的媒体直供价格是2599元，但今天的厂家开仓特惠，单席裸价只要1999块钱。 嗯， 没有返利，没有赠品，没有优惠噱头，只有实实在在的开仓底价。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啊，1999元的开仓底价是原价8900元的2.2折，这在商场里肯定是享受不到的。所以为了不扰乱市场价格，本档的开仓特惠只能提供20床牛皮席。老规矩，先到先得，定完为止。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大兴区的李姐就说了，说今年夏天真热，孩子放暑假在家，空调就没关过。商场里的牛皮席啊，这一床都是5000-6000，你们才1000多块钱，这品质是一样的吗？您放心啊，这每一床孟德兰水牛皮凉席都是采用三峡库区的陈年水牛皮精制而成的，是由20年以上的皮革老师傅们纯手工打造的，和商场专柜的牛皮席是同一生产线下来的。只要您能够订购成功，我们都是免费送席到家，满意之后您再付款的服务，品质我们非常自信。 再说席子咱们是免费送到家的，您拎拎看，20几斤的重量就是品质的保证。 对， 再铺到床上试试看，一整张全牛皮的席子看着就大气，棕红色的外观加上四周的印花花纹，和任何的家居风格都百搭。那今天的开仓特惠，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单席裸价1999，就能带走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但是遗憾的是啊，再次提醒，是只有20床的备货。 对， 目前已经有9床订购成功了，抓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970的朋友就说，下个月我哥哥就结婚了，我出份子我哥肯定不会要的，所以啊，我想买床牛皮席给他，应该挺大气的。还有2103的朋友就说，老人就怕过夏天不开空调呢会热，开了空调关节又吃不消，干脆啊买床牛皮席好了，以后啊就不用担心了。还有0028的朋友就说了，终于等到牛皮席开仓了，老婆早就想买一床牛皮席了，今天才1000多块钱一床，那可是比商场里面便宜太多了，只是这个价格还能再优惠一点吗？ 对不起啊，这个价格已经是2018年全年最低的价格了。 嗯， 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和享购时间合作有10年， 对， 要是品质不好的话也不可能推荐到现在。想想看，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花1000多块钱买到的是一床1米5×2米的全牛皮凉席，要是换成皮鞋皮包的话，那得做30-40双呢。 哇， 这要是成本核算的话，可就不是1999的价值了。 对呀，再说这1999元又不是只用1年2年的时间，是一用就是几10年的时间。好，算下来这每年才3-50块钱，3-50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享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季睡眠体验，而且还可以享受到几十年的零家务生活，一擦一抹简单搞定，让你啊